拉着你不要放，前方的路还有很长，在我的心里其实有个小小愿望，把我们的爱记录点滴装进行囊，记录这么多年你陪在身旁，偶尔也陪着我设想，我想要你知道我要的怀抱不是那么宽广，有爱就好，只想在你怀里温柔撒娇不多唠叨，

你就是我的幸运星，一闪一闪。

都感到搞不懂。爱我爱我，你疯爱你傻爱你笑，相思恨心烦恼管都管不了。爱我爱我，喜欢我想你我烦死我，爱情这个坏妈偏都想我。

否能等日落下山坡，脸烧下夜森林的墨绿色，像烟火看似光环，却悄然盛开寂寞，独自发光啊，不再遥远银河转动着，无论快乐或难过，成群的守护我，陪伴着唱过童年无数的歌，而长大以后人海汹涌，森林也被城市替换，高楼雄重，而长大以后梦中飞舞的 背叛无关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不用不自然，你也不用说需要我原谅，别让我多想，就这这样，以为能够功德圆满，最后勉强好聚好散。 都老了